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9集。夏九家哭了很久，沈西都默默地陪着，一直到十点半，沈西忽然开口：“东宝，我得走了。” 不住这儿了。 夏九家的身子一顿，他现在有些脆弱。有事儿，自己睡觉能不能行？ 当然。 夏九家也直起身子，用手擦擦两只眼睛，只是眼皮还耷拉着，抬不起来。 也对，沈西有事儿，白天说过了，今天明天搞定清华，估计今天就得他妈了，明天签掉协议。 那就走了，晚上可能没有电话，自己睡觉，别等着啊。沈西用大拇指斜去夏九家眼角的一点湿润。 好。 沈西一路飙车回家，奥迪车上全是水渍污点。到院门口，蓝牙大门自动打开，沈西把车停进车库里，走到门前一伸食指，指纹锁便啪地打开。他走上三楼书房，看见爸爸正在外间用电脑码程序敲论文，妈妈则在里间桌上看文件签文件。爸妈，沈世义挺温和慈祥。 沈西啊，签了？ 还没呢，明天。爸，我想跟您谈个事儿，有时间吗？ 啊？ 到客厅说。沈世义将眼镜摘下，跟着儿子走到一楼。沈西妈妈严家之见气氛凝重，不太放心，也跟着一起来到客厅。爸，您是不是认识那个 LL 省的教育厅长啊？您好像说过，教育厅长以前也是 LL 省那个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啊。 啊，干嘛啊？ 今年理科那个第一，BB 一中的欧阳倩，朝鲜族，加分儿。否则的话，他不如我同桌。现在北大出来一个新传的名额，欧阳倩要去读，夏九家被顶了，他哭了，落到人大了，特别难受。沈世义、严家之均是一声叹息，他们也都喜欢夏九家那个孩子。沈西两手放在膝上，食指交叉。爸，您能不能拜托朋友复合那个欧阳倩的民族成分啊？沈世义的眉头猛然皱在一起。欧阳倩，我咋就觉得这个名特别不像朝鲜族呢？而且他用汉语答卷根本没有用朝鲜语啊，用朝鲜语还能再加五分呢。当然也可能是他妈妈是朝鲜族，他爸爸是汉族。 我查过了，他是 BB 朝鲜自治州某个贫困县的。十八九年以前，贫困县里有那么多通婚的吗？老一辈人思想都还是挺保守的。 沈西，别闹，这些都是没有影子的事儿。而且你爸从来不托人。 爸没办法了，实名举报需要证据，也不可能闹开闹大。如果人家妹子真是朝鲜族人，对他不好，对他爸妈也不好，到时候皮栋反而要生他的气。沈西还在叨咕，最好是可以偷偷摸摸的复合复合。省教育厅应该一直都在复合，考前、考中、考后，是要杜绝弄虚作假，也没见抖落出谁。可是别的省就查出了假华侨生、假户籍地这些东西啊。如果当真存在违规，他要把那个名额给动抢过来。沈西妈妈温柔和蔼，然而语气无比的坚决。 沈西，求人没有那么简单，要打脸面，要欠人情，还清以前总矮人一头。你爸爸有身份有地位不行，而且是要传开了，人家肯定觉得老沈儿子第三为了上到第二无所不用其极。沈大爷挺好的， Take it easy， 顺其自然，不要强求。 哎，妈爸。 沈西爸爸沉默，意思也是拒绝。 沈西，我们知道夏九家是你的朋友兄弟，肯定着急，但考大学这事儿是他自己的事儿，你作为朋友兄弟不要插手。 听到这话，沈西忽然坐直抬头，两手放在膝上，是少见的严肃认真，似乎已经破罐破摔了。 妈爸，我不只是夏九家的朋友兄弟，我还是夏九家的爱人伴侣，我爱他。 沈西父母呆在当场，看着儿子一脸的震惊。室内鸦雀无声，只偶尔有匆匆回家的车驶过门前道路，清雅雨水时发出的噼啪声响。 爸妈，您儿媳妇喜欢北大，她说那边专业全，资源多，有取有舍，她不打算从事研究，比起单一的专业深度，更重视交叉学科的广度。 沈西父母却没办法再听下去。严家之在国企老总的位置上干了十年，气势惊人，一声尖叫。 沈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 我没胡说啊。 沈西想甩出套子证明自己在谈恋爱，又想到他俩不会用套子，怔怔半晌，扯过 iPad 登录邮箱，翻出当时写给校长的检讨书。R中老师曾发现过与异性恋一样处理，通报批评，要检讨书，再有下回通知家长。沈氏一言加之两人默默看完，心里明白这件事情真实存在，知道沈西叛逆狂妄自以为是，未曾料到竟然至此。严家之想发作，却端着强装冷静理性。 沈西，你十八了还不懂事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管自己也不管父母了。 难道您俩十八年来头回知道我不懂事啊？ 沈氏一言加之无语。 爸妈，这段关系是我主动的，跟夏九家谈对象是这辈子最懂事的一件事儿了。以前您俩儿子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，天天的玩，学习也是玩，编程也是玩，弹琴也是玩，打球也是玩，哪天腻了也就扔了。但是跟夏九家在一起以后，我的未来一步一步的明确起来，我能看到我向往的整个人生。不瞒您俩， 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二者结合这个方向，就是我俩在张导的时候随口讨论出来的东西，就他配我懂我，我在变得更好，这一阵子我特别开心特别幸福。 沈西，你才18岁，在 CC 十二中没有见过特别出众的女孩子也很正常，等到了北京进了清华，开始接触全国各地的精英们就不一样了。至于酒家，爸爸妈妈也很感谢他的。 爸妈，我也不想你俩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，我只说了吧，我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有主了，我这颗心要抠出来我都能把你俩吓一跳，万一抠破了满地的下酒家都捡不完，没有可能注意到别人，无法想象自己喜欢别人，我就觉得这样最好。 你爸是 L 大的教授，才刚升级院院长，你妈是国企老总，也马上要当商会会长了，有头有脸，你让旁人如何看待你爸妈呢？ 沈西并不知道旁人是哪些人，对于自己还有动来说没有什么旁人，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旁人形形色色，无处不在，像空气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藏不起拦不住。 我们毕业又不回来，你俩呢退休以后也回去北京去，让别人没有渠道八卦。 你倒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 那是啊， 可惜我们不想离开。沈西，你的思路被带歪了，你并不是个同性恋呀，你小学时候曾经看过那种漫画，上面都是男男女女的。 沈西回忆，还真看过，信口胡诌， 那是朋友塞过来的。 你绝对不是个同性恋，到北京到清华多多留意，肯定会有喜欢的女孩子的。 那不可能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